这将是最后的拥抱，你给我一个圈套，我不能跳不能遁逃，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，我想留到你笑忘掉，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都自一笔勾销，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，不同的人不受煎熬，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人，相信天荒地老，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

新鲜。最近沉默的你，常有一些说不出的倔。说真的，你别再为他失恋。 我看看看透了你说的话，却斩不断情丝缠。 我。 谁说一定不怕痛，爱人

酒后看小三，嫦娥俯瞰人世间。 相逢，

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我飘